马窦福音第八章。耶稣从山上下来，有许多群众跟随他。看，有一个赖病人前来叩拜耶稣说，主，你若愿意就能洁净我。耶稣就伸手抚摸他说，我愿意，你洁净了吧。他的赖病立刻就洁净了。耶稣对他说，小心，不要对任何人说，但却叫司祭检验你，献上梅瑟所规定的礼物，给他们当作证据。耶稣进了格法翁，有一位百夫长来到他跟前，求他说，主，我的仆人瘫痪了，躺在家里，疼痛得很厉害。耶稣对他说，我去治好他。百夫长答说，主，我不堪当你到舍下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会好的。因为我虽是属人权下的，但是我也有士兵属我权下。我对这个说你去，他就去，对另一个说你来，他就来，对我的奴仆说你做这个，他就做。耶稣听了非常诧异，就对跟随的人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在以色列我从未遇见过一个人有这样大的信心。我给你们说，将来有许多人从东方和西方来，同亚伯兰、以撒格和雅各伯在天国里一起坐席，本国的子民反要被驱逐到外边黑暗里，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。耶稣遂对百夫长说，你回去，就照你所信的，给你成就吧。仆人就在那时刻痊愈了。耶稣来到伯多禄家里，看见伯多禄的岳母躺着发烧，就摸了他的手，热症就从他身上退了。他便起来伺候他。到了晚上，人们给他送来了许多附魔的人，他一句话就驱逐了恶神，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。这样就应验了那借伊撒伊亚先知所说的话，他承受我们的脆弱，担荷了我们的疾病。耶稣看见许多群众围着自己，就吩咐往对岸去。有一位经师前来对他说，师父，你不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随你。耶稣给他说，狐狸有穴，天上的飞鸟有巢，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门徒中有一个对他说，主，请许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跟随我吧，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。耶稣上了船，他的门徒跟随着他，忽然海里起了大震荡，以致那船为浪所掩盖，耶稣却睡着了。他们遂前来唤醒他说，主，救命啊，我们要丧亡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小信德的人啊，你们为什么胆怯？就起来斥责风和海，遂大为平静。那些人惊讶说，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。 耶稣来到对岸加达纳人的地方，有两个附魔的人从坟墓里走出，向他走来。他们异常凶猛，以致没有人能从那条路经过。他们喊说：天主子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时期还没有到，你就来这里苦害我们吗？离他们很远，有一大群猪正在牧放。魔鬼恳求耶稣说：你若驱逐我们，就赶我们进入猪群吧。耶稣对他们说：去吧。魔鬼就出来进入猪内，忽然全群猪从山崖上直冲入海，死在水里。放猪的便逃走，来到城里，把这一切和附魔人的事都报告了。全城的人就出来会见耶稣，一见了他，就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。